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好像还挺感慨啊。 对，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陈萨在几年前录制的一张肖邦协奏曲专辑。 对对对，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好朋友钢琴家陈萨再次来到古典也流行，欢迎。 嗨，大家好，古月好，好久没来了。 是的，在这个直播间我觉得萨萨应该是很熟悉了。北京时间12点02分，大家也可以发来各种啊想问的问题啊，想跟萨萨交流的也都可以到这里到音乐会当中。今天呢，其实是萨萨把这个之前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发了这个官方的微信啊，特地宣传，就是说这个秋天最好的礼物，其实就是萨萨带来的一张全新的专辑《肖邦夜曲全集》。而且其实我看到你那个专辑，我们之前也做了海报，就是真的一看来就感觉是梦，是幻，是夜曲。 对，那张海报其实是我们发单曲的时候的一张海报，本来没有想用大人头的一个照片，但是还是觉得既然是单曲，然后我们也有后期的实体专辑的这个封面，是一个也是请了一位很喜爱的平面设计师来专门做的这个设计，所以呢就觉得结合一下吧。不过那个单曲的那个封面也还挺让人觉得舒心的，非常放松的一张照片。 那我昨天晚上还发了朋友圈来预告，然后有朋友其实后来就私信我说为什么在晚上才发呢，我说不是啊，我想说的是因为是夜曲啊。 对啊，你的这个思路跟我们当时就是发布这个消息的思路其实是挺像的，包括我们这次在做专辑也配合着发了一个做了一个 MV。 对， 不同于以往的那种比较商业化的，然后有我在正儿八经弹琴的一些画面，但是是做的更加的像一个幻想曲。对， 大家也可以去像陈萨的工作室的官方微信，还有包括我记得好像腾讯啊这些都可以看到这些。 对， 包括陈萨的这一张肖邦夜曲全集。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下吧。我觉得广播陈萨可能近期做了很多的访问，但是我觉得广播唯一不同的就是音乐广播不同的就是可以我们边听你的这张专辑 边听 边 聊， 而且我们俩又是认识那么多年的朋友。 是， 来听听吧，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 Thank you.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萨萨听了感觉怎么样？在直播间在听自己的专辑，因为在每个环境中听自己的作品演奏的都会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胆量开始听自己的作品的？ 其实一直都没有胆量。哎，每一次听自己已经成型或者已经过去式的这一些演奏，都会进入一种自我批评的状态。 对，在挑错， 这个特别难搞。对对对，所以压力都其实是挺大的。对我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的确每一个环境和每一种 devices 它听出来的声音和整个那一种音场的感觉会不一样。我刚才听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痛苦，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些东西也是能感觉到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的一种呈现，所以还挺安心的。 哎，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长，因为之前我也说古典流行和音乐家一起成长。 对， 当时陈萨获奖之后的没几年，然后就来到古典流行做客。那时候古典流行也是刚刚开始做，然后聊，我记得一开始聊的是你刚获奖的一些心情，然后快乐的琴童跟很多就是家长打压下来学出来的琴童是不一样的，当时讲的是对， 对。 然后后来就是你发行专辑，然后呢，在不同的演出，然后我们聊过你的不同演出、不同的专辑，甚至还是陈萨还聊过喜欢的其他种类型的音乐、流行音乐等等这些。 对， 所以好像就确实是，虽然我们有时候联系不多，但是真的是，我觉得是彼此了解的老朋友了。 对，的确是。 所以我刚才才敢问你说你有胆量来听吗？因为对于陈萨来说，其实是那种压力和敏感是一直都有的。但是有一点，其实在你上一次几年前做节目的时候，可能两年前，我就深深的感到其实有很大的精神力。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我这两年虽然你没有来节目这两年，但是我能关注到就是你的精神力越来越强大了。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反馈。 自己感到了吗？ 我觉得一定是会根据经历不同的事情然后不同的作品的积累，我觉得这些所有的东西会让你的这个也许是精神的密度增强一些。当然其中包括很多不同的层面，比如说像对自己的一个包容和承受力， 还有对现场的一个不在意的状态。因为陈萨很敏感，然后对于每一次演出、每个录音的场地， 对， 甚至比赛的感觉呢，会有非常敏感的感觉。其实这也是音乐家一个很必要的方式。所以在陈萨的音乐中，我们可以听到那么多的光彩，那么多的角度。然后比如说就在这首夜曲当中，我也可以听到你在里面有很多的想法在里面，就是好像在练武功，不同时期好像这个武功对你有不同的增长阶段， 有可能 也许在下一个阶段就是人剑合一了。 谁知道呢？我觉得的确是会根据每一个时期不同的一种状态，会呈现出来的一种诠释方式和角度会有一定的不同，包括其实是我在学习演奏这个全套夜曲的这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可以拉伸到2019年。那个时候是因为你知道的，我每年的那个独奏会的一个策划的曲目会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就策划了是全套的夜曲的巡演。其实当时把全部21首夜曲放在一个独奏会里，这个压力和疑问也是在的，因为并不知道在一个我们不说情感层次和深度，但是从音量的一种幅度上，它的确不是一种上山下海的那种很大的对比，有反差。或许在现场的时候，在跟在座的就是你也不知道就形形色色的观众们一起在交流的这个过程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化学反应。但是后来感觉大家好像都还挺起码我听到的 很想 百分之大部分的一个反馈是很享受。然后后来自然的是到了这个要想把它录制成专辑，也作为对自己的一个记录的2020年，然后是一个变革之年， 直到推迟到今年。对， 是，我相信你参加的很多访谈，所有的人都会问为什么想要发行肖邦的这张专辑。因为我还记得第一次采访你的时候，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当时问过你还想谈肖邦吗，因为你是从肖邦大赛当中获奖而出世啊，走上世界的舞台。 对对对对，是这样。 然后当时我觉得，我记得你那时候说这时候不太想谈肖邦 啊，我说过这话。 对，你说过。 对， 我其实也是这么做的。其实有相当多年我不怎么谈肖邦的作品。 对，你看你出过的一些专辑我今天也带来了。可以播吗？ 可以可以， 就是像 翻翻老账。 像 Rachmaninoff 啊，古里格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法国的音乐的气质也很适合你，你也举办过这样的音乐会。 我录过一张是德彪西的那个前奏曲全集。 对， 那是我上一张。 对，就是如诗如画的境地。其实在陈萨的音乐中一直有这种诗歌图画和其他艺术的影子。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个对比哈。好吗？做个对比来听听之前你来演奏 Rachmaninoff 的时候的。 不见得会能有这么鲜明的对比。 对， 因为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比如说要对我整体，比如说现阶段的一个状态的话，也许是听完21首会有一个大概的一种轮廓，但是无妨。你可以放。 好啊好啊。对不起，时间太短了，我要把音乐拉下来了。这还是当时在潘大痛的 对 其中的一张。 对，这是还蛮多年前的了，2011年的时候出版的。 什么样感觉？ 蛮好的。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 好 啊。 挺好挺好。 对，其实对我来说，就如果是隔了那个演奏的时期一段时间以后，我更容易接受。更容易接受，可能是自己的心态会更客观一些。像比如说很近很近的，就是昨天刚演完，今天又听，总是会觉得不满意。但是这个只是一个个人的。 对，甚至就在每次聆听的时候都能听出，哎，自己这点要做的再更好一些就更好，那点在做的这些就更好一些。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谈到说我执这一部分啊，就是执着的执，就所以其实也并不一定所有你想做的东西都是最最好的。 对， 因为它有一个执着的比例和分寸在里面。 我是觉得一段时间只要是你是真诚的真心的来诠释，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做，但是从那里即使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你会看到自己在那个阶段的那个状态其实很有意思，也是一个时间的刻印。 对对对， 同时我也觉得就是对完美的这两个字的定义是像一个浮标一样的，它永远是浮动的状态，很难去真正的给它一个确切的一个定义。 哎，那我们来说说萨萨的这一张新专辑里面，我们再来听这一首。从拉玛尼霍夫的那一首第三乐章穿越过来的时候，感觉我情不自禁地露出会心一笑，就是这样的感觉。我记得在那个前两天秋分的那一天，在红砖美术馆，陈萨举行了他的新专辑的发布会。当时呢，我记得你说，其实一张专辑所有的顺序都是按照你的这个顺序自己来安排来排的。 对， 因为有的很多的音乐家按照这个作曲的编号来演奏，但是呢这张专辑当中陈萨是按照自己心中的这个编号，自己心中的来排演。因为说整个作品大家听下来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在心中有一个酝酿的故事，也是你一个想法在里面。 是没错，我其实录制的这个顺序就是当时2019年巡演的时候在现场给大家呈现的一个顺序。其实关于顺序的这个问题是起源于我更早些年在谈所有的这个肖邦马祖卡舞曲的全套的时候，也是在现场的一次很大胆的实践，就是后来得出在那个巡演里面也是打乱了顺序的。其实我自己可能这个是从开始成套的去学这些作品得出的一种体验，就是当你一大段时间深潜式的去跟这些作品在一起，然后你不练琴的时候，脑子里经常还会他们就像一些小精灵一样的就浮动在空中，然后就是自己会自己找伙伴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很自然的，其实在如果你要这样去推算和分析的话，我相信作曲家他在不同年间在创作的作品当中一定也会有一些印记，比如说有一些是对后面的一种预示性，然后他也许在晚年的一些时候也会有过年轻的一些的影子，所以其实打乱他们是一种很个人化的一种感受。 这是不同的一个 idea。 特别理解，因为就像平时做节目， 嗯， 我也会把不同的曲目安排会有一个顺序， 嗯， 而且现在也在做一些演出啊，就是活动啊， 对对， 就是它曲目的安排会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各种的联系。 对对对， 如果你用这样的想法把它们串起来，其实有时候也符合了那种起承转合，就是起承转合只是一个韵律方面的， 嗯嗯嗯， 但是你可能会想要讲自己的故事， 对，包括也许是一种情感线条的一个起伏，它会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增长和一个潮汐的回落等等，嗯， 甚至其实也许你现在是这样一个安排，也许在下一次不同的主题的时候，比如说诗歌， 嗯， 比如说绘画的时候，也许把这个曲目的安排又会改变， 说不定， 就是， 对， 根据你的这个主要的想呈现给大家的一个心意而定的， 嗯，对。其实关于这个顺序，我有一些时候也觉得就某一些作品它中间的联系是无比强烈的，比如说像作品二十七的一和二，我没有让他们分开，然后作品六十二号也是两首连着一起演奏，somehow 我是觉得他们有的是有密不可分的这种，其实是心智上的一种intellectually 的一种联系的， 嗯， 甚至把它们放在一起会有一种整体感，就是你会觉得它的那种精神特质是非常接近，甚至是完全是一条线走下去， 就是甚至是呼吸之间，其实这只是两个呼吸之间才能连在一起的一个某种联系。 对对对，嗯，比如说像二十七号作品二十七号的第一首，它是深 C，第二首是降 D， 嗯， 但其实我们知道懂乐器的人知道在琴上它这是一个音， 是的 啊，但是由这个音你就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哎，其实在这里面也感受到，其实肖邦自己在当时创作，就是有时候其实我觉得音乐家们他的心意，尤其是陈萨的这张专辑，我们可以感受到音乐家的这种横纵甚至多角度的一个心意和大家分享。 嗯。 还是拉下来，因为大家可以真的可以去很多的手机供应商啊，比如说 或者还是实体专辑吧， 哎，正好有的朋友问了哈， 啊， 就是萨萨有没有实体专辑， 有、嗯，是要发的，我刚好十月份不在国内， 嗯， 所以实体专辑的这个发行时间给后面的这个制作的整个流程留出了一点点空间，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期 对 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实体，因为我觉得就当然我有很多的时候也其实只是从 MP3 上面去听一些音乐， 嗯， 不过感觉还是会不一样的， 我 觉得 昨天 我 在节目中哈正好聊到有一些就是 Kind Music 被并入到了 Auvelier唱片公司，然后作为古典， 哦， 但是我说他呢其实并购还保持自己的品牌， 嗯， 就是发行更多的数字专辑， 嗯， 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觉得不同国家的听众是有耳福的，就是通过数字专辑， 这个，对 他 的传播力， 对但 是 呢， 就是， 我觉得对于真正爱音乐的来说还是喜欢实体的专辑， 他的声音的传递会不一样，形式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专就是 CD 和黑胶， 嗯， 可能出来的声音给人的一种温度感又是不一样的。 对 对， 有朋友说了，说其实听 停车场收费员，哎呀，时间不够啊。说听陈萨演奏肖邦的夜曲，还蛮感慨的。我们那会儿90年代的琴童嘛，一边听着陈萨在利兹的故事，90年代琴童，一边父母呢每天天天给听着鲁宾斯坦还有谁的肖邦。 对， 这一过去，他说也是好多年过去了。 是， 就是都是时间的印记，我觉得在这些音乐中有一些标记和标点。 没错。 不过上半时段先到这里，时间很短，然后我们下半时段呢再和陈萨一起来聊聊他的新专辑《肖邦夜曲》，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一会儿见。 金秋送爽，万里河山披锦绣。9月29日至10月7日，大师名团奏响华彩乐章，明月交响再现峥嵘岁月。田沁鑫执导两部作品同期呈现，歌剧《长征》礼赞伟大历史，话剧直播开国大典聚焦难忘时刻，喜剧佳作点亮假日，陈佩斯执导《阳台欢乐归来》，好戏连台，艺术之旅喜迎华诞。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陈萨好不容易来了，我觉得还是愿意和你多交流一些。刚给陈萨发了一张，看了一张照片，这是我们的听众此时正在这个地方，在乌兰布统收听节目。对， 太美 了。而且我当时觉得这一首啊，这个第48第一首、 uh-huh, 一开始的意境再加上这个话，还是挺合适的。 对，非常非常和谐。我特别感谢这位 一会儿下了直播我发给你。 好的好的。 就是在此时北京时间14:33。嗯， 太美了。 哎，所以就是在听古典流行的朋友，有在不同的地方，此时还有在 大连海边的地方 也很美， 对，然后在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刚才咱们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 都好自然的地方， 对，就是有的朋友说还在海边的咖啡馆里然后来听啊，真是羡慕， 嗯，这让我特别开心， 但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让音乐跟这种自然物质那么靠近，这是让人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其实你说到自然物质，我就想起你的专辑的那首 MV， 然后对，其实虽然这个 MV 陈灿，我记得你当时也介绍是个有个导演座椅是吧， 对对， 但是我相信是你的这个想法 对 在驾驭其中的， 我们开始就统一了一下我们要做哪一个方向的，其实就是说是希望他是传递夜曲的某一种特质，也就是他很个人化，然后有很多情绪，不同的情绪在里面，然后同时也想到在都市里面的每一个人，不同的人群，他们可能自己在生活里也是会有不同的一些高低起伏，那我希望音乐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能够去疏通到他们自己的一种心情故事里面，所以以这个为出发点，那这个 MV 就最后是呈现了几小个章节的小故事，但是它完全是无序的，不是以记事的那一种记事方式来呈现，就比较写意，但是都很具有诗意化，都是在夜晚拍摄的，对。 陈灿其实自己的拍摄也很有意境，看你经常拍了一些照片，就是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就像是你的演奏，就是有些音乐家一出来其实真的是忠于原作，然后完全是这样，但是陈灿的演奏不是说你不忠于原作，忠于原作，但是绝对有自己的这个标记在里面，就是自己的特点。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 对， 因为我现在其实我们作为演奏者的话，准确的说应该是二度创作者，作曲家是一度创作者，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人而异，我会把二度创作的这个过程尤其的珍视和看重，但是一定是尊重乐谱上面所有的信息为前提，然后要让自己更加的跟音乐融为一体，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去产出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和音乐作品才会我是觉得个人印记还是很有意义的。 哎，其实说到这点，我这几年也一直在想，这几年就是认识很多年不同的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感悟， 对， 就是作曲家创作出来作品以后，这个作品其实就跟他不能说没有关系，是他创作的作品， 就成为一个独立的载体了， 对，然后他会有自己承载自己的特色， 他自己的命运， 对， 你知道，对， 就是可能不同的音乐家就像你说的二度创作，但是其实这些二度创作听到听众观众的心中就是三度创作， 没错， 就是 对， 有些 他就像蒲公英一样， 对 对， 就是他是种子，但是有人听了以后会把自己的感官阅历想法再赋予这些作品新的生命， 我相信这就是艺术作品音乐作品的一个传播方式，就是其实是一种非常精神化的不可取缔的一种方式，而且很抽象， 对，甚至有些人觉得，哎，你这个人弹的不是这位作曲家的作品，可以这么说，但比如说有一些作品霍洛维茨弹莫扎特就完全已经不 是 Horowitz， 不是，好像感觉不是 Mozart， 对， 但是你也不能忽略那个 Mozart 那一些很机敏的东西在他的手下变得是如此的俏皮啊，或者是很妙趣横生，这个就是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就是也是一种很玄妙的，随着艺术家们就是对不同的感悟不同的想法，像我觉得陈灿如果你不做钢琴家也许会，但是那是不可能的，我看你对绘画呀其他艺术都很感兴趣， 对， 甚至导演， 嗯哼， 如果你要是自己可以拍，我觉得你可能会想做一位导演， 对对对对，我其实如果假设我是不需要那么多时间投入在钢琴演奏上，我曾经也想过很多不同的可能性，你比如说我曾经很多年前我是想做一位旅行家，就是旅行者，就是去看世界，然后呢又有一段时间我是觉得想当摄影家，就是想去记录记录我看到的和分享我看到， 然后你刚才提到导演，我觉得这些其实都还蛮相通的。其实核心可能都是你自己有了一个感受的一个过程，然后想把它分享出去的一个过程。 哎，其实通感嘛，就是我觉得视觉和听觉很近， 对， 但是包括嗅觉、触觉、 啊、是的， 味觉， 嗯， 这些都是这样。其实是一个当你热爱这些，热爱生活，然后把这些汇聚到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大家听陈萨的作品就可以多找出一些通感来，尽情你自己的感受来感受陈萨的这个音乐世界。他并不是说要把这个世界强加给你，但是从他的世界当中可以听出不同的色彩。那接下来陈萨再推荐一首作品吧，但是我不见得能立刻找到。 比如62/1 啊、 是第二张专辑的第一首。 OK， 有吗？ 有的， 其实就第二张碟的，对，这首是他晚期的一首夜曲。 本来是不忍，还是要拉下，还是要再说，因为这里有些听众很有意思。怪诞虫一开始说这样说，陈萨不变的还是教授级的讲解，让我这个一窍不通的人听着很受益。然后还说，肖邦也许很多人会弹，好弹，但是弹出意境就很难了，真的成熟，而且大师级的。然后这位朋友最后还说，千万千万别变成风花雪月的小女人呀。 啊，不会， 不会， 对，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他是讲关于夜曲的一个诠释方向的一个风格的感觉。的确夜曲它不是只有一些花前月下的一种怨天尤人的这种小情绪，其实它也有很宽广的，很，其实就是我必须要说到的是，每一首夜曲它中间的一个极具反差的这一个段落，很能反映肖邦的内心和他的其他性格。 夜曲也可以是马祖卡， 有的 也 有 Waltz， 也有叙事， 对， 也有就是那种幻想性，对。 所以别看叫夜曲，但是每一首都有不同的感受， 对对对， 曲式的性质、神性， 对 对， 对。 然后我觉得陈萨也是把自己的这些想法，然后这些感悟来弹出来，在 2021年，但是录的时候是今年， 是今年， 我记得 2021年3月份录 的。因为前两天冯汉英也是我们经常交流，也来过节目，也说在给你来给你录了这张专辑，当时在大剧院。 对， 但是你觉得在国内录和在国外录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一开始这张专辑你是打算在德国录的， 本来是在柏林录， 嗯， 去年就是临登机之前就 cancel 了这个行程，因为当时疫情太厉害了。事实证明没有去是对的，就是哈，但是也很高兴今年是在大剧院的音乐厅录了，因为通常来讲，对于录制的一个音场，就是声场的一个要求和期待还是蛮高的。 音乐家有自己的要求，对于声场，对于感觉， 对， 而且尤其是陈萨克会有更高的要求和想法。 我们比较挑剔啊，是吧？ 对，不是，你是其实有一个设定， 对，我是。 就是包括刚才我说了这个 MV 的画面，甚至导演 对 你自己有个设定，而对于这个音场声音怎么样来呈现，其实陈萨心中有一个标准， 对， 就是一定要符合这个标准， 我是无限接近那个标准吧，因为有的时候太过于理想主义也是不行的。对，所以我很开心我们这次能够有这样的契机，刚好找到音乐厅3天的一个这个空档期，因为通常来讲这是不太现实的事情。然后整个录制的过程我觉得也是充满艰辛，也有很多灵感，然后也有很多协作的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弹完或者录完一首，我们就会马上的来监听刚才的那一遍，或者是怎么来选哪一个 take。所以是一个艰辛而温暖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录音方式很适合你。 怎么？ 就是真的，如果就是送你一支话筒，这样自己家里有一个小小的 你说的太对了， 是不是？ 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你有时候会不愿意承受那种就是听完一遍录完一遍再来听觉得哪个不好然后再来的那种感受。 对 如果有，而且你这个人我觉得是给你个话筒然后你就这样录下来，其实出你一张自己录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没准是下一个想法。 哎是吧，我觉得这么多年还是彼此了解的。 对， 而其实时间不够啊，因为我觉得想说说琴，但是我还想说说其他。6分多，我们尽量说吧，尽量。除了对音场的要求，其实你对琴也还是有要求的。 我对琴也有一些要求，因为琴其实它来如何作为对不同作品的一种反应和呈现，也是有不同的。但是我从小就是弹琴，弹钢琴，后来也被训练成了一个，你知道，不像小提琴或者是声乐，他们自己永远是携带着自己的乐器，所以我们钢琴家就弹钢琴的都是需要一直去跟不同的乐器打交道，所以当然每一台琴都会呈现有最好的可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磨合期。 你喜欢什么样的琴？ 我喜欢的琴不要太炸亮，可能更欧洲一点的，就比如说汉堡斯坦威我会更喜欢一些，就是它的触感很敏感，然后音色不是那种刺眼的亮，而是就是稍微有一种就像说冬天的太阳，可能又有一点太圆融了。 要么我想的是篝火，就是你 MV 里头一开始出现的那个篝火。 你喜欢那个镜头，我也是，我也是非常喜欢，就是有一种温暖的，但是又有一种质感的音色，我会比较喜欢。现在听到的是62:2。 四分多钟就是倒计时了。陈萨，我是今天咱俩一见面我就说近期还好吗？我觉得你最近特别的忙，就 是 比以往以前的那些年更加努力，而且就是呈现了更多的面。演出当然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包括参加《向往的生活》这样的综艺节目，我觉得在以前来说，你肯定不是那么想尝试。现在对于自己自身发展有什么想法？ 事实上那个也不在我的一个策划范畴之内，其实很多的事情它是在路上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发生了，然后那一刻的感受，觉得接到这个邀约，觉得是去一个田野里为一些完全没听过没有任何概念音乐是什么的一些村民们演出，又是在户外，我就会觉得很清新，自己也一般来讲很少有这样的体验。 后来呢，结果录制的过程当中， 当时录制就是两天，然后去感觉了一下有点像世外桃源一样的生活，没有都市里的任何的压力，很开心，特别轻松。对， 尽快下一个就是你和施以杰的音乐会，我一直是很期待很想去看和感受的。 你可以去，最近的是天津场，反正我们还有好几场是在那个秋季之后会推出。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艺术歌曲还真的跟其他的，有人觉得陈萨和施以杰，那陈萨就会变为伴奏吗？其实不是，艺术歌曲钢琴是作曲家们当时创作出来的。你看到我的语速越来越快啊，来不及了。 对，这个我觉得从我们去年在西安音乐厅开过一场音乐会，然后现在很多线上都有转发量还挺高的，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当然做中国艺术古典艺术歌曲的其实还蛮少的，然后当时施以杰老师他想做一张专辑，因此我跟他是做了这一张专辑，然后延伸到后来和今年的这个巡演。其中的一些歌曲当然钢琴的部分就真的是简约啊，所以你要用特别简约的布料来做一件很好看的衣裳，是这样的感觉。 留白，陈萨足以做到。 但愿。然后当然下半场的就会是一些比较近代的作曲家们做的一些歌曲，然后钢琴部分肢体就更丰满然后有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 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因为我没想到你在那么忙的情况下还会接下来这个和施以杰老师一起来演奏演出的艺术歌曲的。 我把它是看成一个室内乐式的一个合作然后事实上像德国艺术歌曲里面这个也是艺术性非常高的一个曲，就是一个形式吧所以当然未来我们还有没有一个就是展望去看一些比如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啊什么的我们下一步再看， 就是一个连续的项目 但愿是。 好啊，希望下次施以杰老师请过来然后我们也一起聊聊艺术歌曲的部分。 没错， 只有一分多钟了，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好啊， 就是关于你此次过两天要去的哪里，就是 肖 邦，对，肖邦国际大赛作为评委。 对， 其实我就在微信上一开始我就说当时陈萨是作为选手肖邦大赛选手走向世界的而现在作为评委 又回到了一个同样的 音乐厅，就是一个轮回一年四季的感觉 这个确实很多的感触也是非常觉得荣幸和开心的事情然后我相信我回去也会去寻找记忆当中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 所以很期待吧不知道陈萨下次来节目是什么时候，也希望尽快，就是想知道你，因为其实陈萨已经做过很多比赛的评委了 少量的接了一些， 对， 其实都还蛮重要的，像布索尼或者利兹比赛， 对 对， 像利兹你也参加过， 对，也是一个同样的例子， 所以就是不同的心路历程其实我这次还是挺期待如果说你和阿格瑞奇一起做评委然后会什么样的感觉，可惜他为了他朋友退出了， 对 Nelson Ferrer 他也是他们两个一起退出当然现在在疫情这么不稳定的情况下一切都是不那么奇怪的 期待陈萨那我觉得大家在期待之余呢也是可以感受一下陈萨的最新专辑肖邦夜曲全集可以感受一下虽然那是两年前的计划但是却有不同的心路和历程和呈现， 对，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陈萨， 谢谢古月，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下面的节目明天见。